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。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，电影市场是格外热闹，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香港电影《无双》可以说是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。这部《无双》讲的是一个跟印制美元假钞有关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也是悬念迭起，不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坏人到底是谁。不过最近这一两年，移动支付是越来越便捷了，很多朋友也发现自己跟纸币打交道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。关于纸币背后的故事，您恐怕也不一定很清楚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借着电影《无双》这个引子，跟大家聊一聊纸币的诞生史，也来说说人民币背后的设计和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今年的国庆档期，张艺谋的影、喜剧片《理查的姑妈》、《胖子行动队》以及庄文强导演执导的《无双》等影片同步登上院线，其中一部《无双》成为了票房黑马，并且是口碑相当优异。有分析人士就说了，中国的影视如今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口碑决定票房的时代，观众对于评分和口碑的反应是越来越强烈了。故事好的电影，尽管没有大制作大宣传，也不会被埋没，并且这种表现力和逆袭是会越来越快的。电影《无双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擅长编剧的庄文强导演这次讲了一个和制造美元假钞有关的故事。故事的灵感来源于庄文强多年前在网上看到的几起伪钞案，有三个故事，每个都很精彩。其中有一个案件特别吸引了导演，那个案件中有位年轻人印了好几年的假钞，警察抓他的时候，他居然一边逃亡一边还在印。庄文强就觉得这很不符合逻辑啊，他应该心里很慌才对，当时他就想拍部电影来展现这种情景。那个时候庄文强和他的搭档麦兆辉导演的公司刚刚开业，但是公司生意很差，他们就躲在公司里写剧本。剧本完成之后，庄文强被浇了不少冷水，他第一个先拿给麦兆辉看，可是对方却完全不相信这个本子能成功。首先是觉得故事太虚构了，其次如果剧情被提前剧透了，谁还会来看这部电影呢？无双的剧本也就随之被搁置了。还有一些投资人跟庄文强说，不要那么烧脑，也不要那么高智商，写个简单点的剧情就行了。但是导演却始终认为观众是很聪明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拍电影和做假钞很像，因为追求的都是怎样把假的做到真。 任何事做到极致就是艺术，有心假货也可以做点真货。 说吧，你想复制哪位大师的画？ 我要你复制这张美金。 电影《无双》把一张美元的仿制过程完整的事无巨细的还原在了银幕上，这在以往的华语电影中是非常少见的。为了展现整个做假钞的过程，庄文强和团队对印钞的全部流程进行了研究， 比真的还真呢。 他把当年看到的三个案件的印伪钞的细节全都综合到了一起，保证所有制作过程都有科学依据。庄文强介绍，一张合格的钞票需要经过绘稿、制模、凹印、检验等多重工序， 画模板、制作垫板、引进无酸纸、印变色油墨、雕刻浮水印等等，每一个步骤都是缺一不可的。为此，无双剧组专门复制了一台一模一样的印钞机，而且发现剧组仿制的成本甚至比真的去印假钞还要贵，所以索性还拍了一部纪录片，专门记录了印假钞的过程。庄导说，他的工作室楼上就是一个印刷厂，很多印刷师傅都来帮他们印东西，他们都很专业，也很有职业操守。那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就会有担心了，这剧组印出来的假钞会不会让不法分子有利可图呢？您可以放心，因为无双剧组印出来的假钞是比真钱的尺寸要小一些的，而且最后都被销毁。庄文强导演也说了，现在的美元甚至都不是纸质的，制作过程中还会加入许多的高科技技术，所以现在想印假钞基本上是做不到的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刚才咱们说了电影《无双》的一些幕后故事，里头也简单提到了纸币的印刷过程，比如说有绘稿、制模、凹印、检验等等工序。那您知道纸币这种货币的形式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又是在哪儿出现的呢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，确切地说是公元十世纪的北宋时期，这个时间比欧洲最早出现的瑞典纸币要早了600多年。咱们这种最早的纸币有个名字叫交子，就是交换的交。关于交子的起源，历史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在唐朝，商人在交易中发现使用金属铸币是不太便利的，就把钱交给了当时的贵房，由贵房开具票据给商人作为存款的凭证。后来商人们就用从贵房换取货币的票据在市场交易中互相转让，久而久之，这种票据就演变成了交子，而贵房就变成了交子铺。纸币既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，同时也是印刷术发明之后应用印刷术的一个独特领域。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工艺和技术日趋成熟，恰好就满足了制造纸币需要大量复制这个要求。雕版印刷最早出现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地区，然后向长江下游和全国传播。在宋代，四川是雕版印刷的中心，而交子这种纸币最初也是在四川流通的。交子诞生在四川啊，还有另一个客观原因。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的金属货币是铁钱，铁不是贵金属，价值比较低，重量却很沉，使用起来非常不便。当时一个铜钱可以抵10个铁钱，每1000个铁钱的重量，大钱是25斤，中钱也得13斤。您比如说要买一匹布啊，大概是需要20000个铁钱，那重量就是500斤啊，等于说您去买匹布还得找个马车来运这些钱才行，500多斤呢，您琢磨琢磨是不是。大家都知道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四川地区的道路又极其不便利，因此客观上就更需要轻便的货币。那交子这种钱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具体来说啊，它就是一种小纸片，这个纸面上呢印着房屋、树木和人物等图画，为了防止盗印，上头还做了暗号，商人交来多少钱数就在交子上记下多少钱数。交子可以在市场上使用，也可以拿到印发交子的商号，也就是交子铺，去兑换现钱。一开始呢，交子是由民间来印制的，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就改由官府来发行。 交子最初分为十种不同的面额，分别是1到10贯。后来官府批量印刷交子，就把面额定为了5贯和10贯两种。经过发展，又演变成了1贯和500文这两种。在当时，交子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家的法定货币，也有相关的法定条例，只有官府执行印刷的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钱币，而民间私自印刷的交子其实就是类同于今天的假币了。交子这种最早的纸币，后来因为供应军队资金的支出而导致超额发行，逐渐出现了严重贬值的情况，于是在公元1105年就停止发行了。后来在我国古代又出现过钱引、会子，以及清朝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等不同的纸币形式。说到清朝这两种纸币，官票和大清宝钞，这两种纸币目前都可以在博物馆里找到。不过清政府对纸币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，认为纸币不宜作为国家正式的货币来发行，所以到了同治元年，这两种纸币就停用了。尽管官票和宝钞早早的就宣告了寿终正寝，但当时人们把它们合称为钞票。这钞票这个词却是一直沿用到今天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刚才咱们回顾了历史上最早的纸币的诞生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说说我们现在正在用的纸币，也就是人民币的纸币上头又有哪些人物和故事呢？我国至今已经发行了5套人民币，包括了纸币、金属币、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等多个品种。目前除了1、2、5分这3种硬币之外，第一套、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币已经退出流通。第四套人民币是从今年5月1号起停止流通的，但是其中的1角、5角的纸币和5角1元的硬币是还可以使用的。目前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主要就是1999年发行的5套人民币。咱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大家比较熟悉的4套和5套人民币的设计故事。前头说到，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是诞生在四川，而接下来要说的4套人民币也是在四川诞生的。四川省广元市的望苍县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，嘉陵江的支流东河的岸边。1965年的4月，中国人民银行派人经过多次的勘察选点，最终决定在望苍这个地方定点，筹建印钞、造纸、机械制造和贵金属提炼、热电等4个企业，定名为东河印刷公司。公司的人员主要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沈阳以及四川本地，职工人数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。1974年，东河公司要补招一个学习人民币防伪设计的学员，这个指标给了四川本地，当时报名的人不少，但是门槛却很高，要有绘画功底、文化基础、基层锻炼2年、未婚，还有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。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1000多名报名者全被刷了下去。在人民银行招待所，招生的老师正在担忧找不到合适的人。这个时候，正在收拾餐具的厨师插了句嘴：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会画画的娃儿，叫何清泉。何清泉1953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，10岁习画。1972年19岁的何清泉高中毕业，他的家乡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，需要一幅毛主席的半身像。这位自幼习画的少年就大胆接下了这个任务，他站在广场中间的高架上，每天10里乡亲都站在旁边看热闹。 多的时候甚至有上千人围着画画的何清泉，但他却一点都不怯场，眼中心中就只有画。完成五米高的画像之后，何清泉就彻底成了当地的名人。而直到现在，何清泉也不知道那位改变了他命运的厨师是谁，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位听说过他的才华的乡亲，把他推荐到了东河印刷公司的招考现场。那场考试很简单，内容是画一期电影杂志的封面人物。何清泉到现在都记得清楚，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电影明星张金玲。他还记得当时的考试纸张很不好上色，他是用废了一张之后才找对感觉的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张考试用纸其实就是人民币打版的专用纸。进入东河印刷公司不到两年，何清泉就独立完成了论文关于怎样改进我国钞票纸水印。在这篇论文里，他第一次提出了数字化防伪设计的理念，而这个技术也被应用到了第四套人民币100元和50元纸币的防伪设计中。因为在人民币防伪技术上的突出贡献，2009年何清泉被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评选为60年新生活第一人，巨变时代探路者。不过从1974年他进厂到2009年的时候，何清泉身边的亲朋好友才知道他在印刷厂的具体工作内容。何清泉说，他进厂后的第一堂课就是保密课，他的妻子在兵工厂工作，他在印钞厂工作，彼此很清楚对方的工作性质，所以结婚30多年，他们夫妻之间从来没有过问彼此的工作内容。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咱们继续来聊人民币纸币上的故事。接下来要说的是最新的第五套人民币。第五套人民币是1999年发行的，增加了20元的面额，取消了2元的面额。为了提高印刷工艺和防伪技术水平，2005年又发行了第五套人民币的2005年版，包括100元、50元、20元、10元、5元的纸币和不锈钢材质的一角硬币。2015年的11月又发行了再次提高防伪技术版本的2015年版的100元纸币。既然说到了人民币的面额，我来问您一个小问题啊，为什么有1块钱、2块钱、5块钱面额的纸币，却没有听说过有3块钱和4块钱的面额呢？其实啊，各个国家在发行货币的时候都有这样一项基本规定，要用尽量少的币值单位来组合成各种数字，以减少货币总个数的流通量，这样就能节省流通和印制的费用。那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最高面额的货币和其他面额的货币必须是倍数关系。第二，能够通过简单运算得到的面额需要排除掉，比如说1+2=3，2+2=4，1+5=6，这10以内的数都可以用125这三个数字通过简单运算就能得到，那其他的数字就可以排除掉了。咱们说回第五套人民币，这第五套人民币的印刷是继承了中国印制技术的传统经验，又借鉴了国外钞票设计的先进技术。首先，在原材料的工艺方面做了改进，提高了纸张的质量和防伪性。再者，与第四套人民币相比，第五套人民币的防伪技术从十几种增加到了20多种。说起来，今年是人民币发行的70周年，最近由国务院反假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监制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、腾讯 QQ 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出品了一个 QQ AR 人民币防伪知识互动体验，这还是人民币的宣传中第一次使用 AR， 也就是增强现实技术。听上去有点不大明白是吧？其实啊，体验方法非常简单， 您只要打开最新版的手机 QQ， 用扫一扫来扫描一张第五套人民币的100元纸币，就会看到百元大钞上茶花绽放，凤凰腾飞，甚至还有 3D 版的人民大会堂出现。在这段 AR 视频中，您还可以看到百元大钞上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，雕刻凹版印刷，双色罐子号码，胶印对印图案，光彩光变数字等等人民币的防伪特征，能了解到不少人民币的防伪知识，以后就不怕收到假币了。怎么样？您可以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先试一试。今天咱们从正在热映的电影《无双》聊到了纸币的诞生和人民币的设计故事。节目最后，我们来听听电影《无双》的一首宣传曲，来自杨宗纬的 Money Money。 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？在花火车头闹去西宁街，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，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对现实妥协。怎么能赚得更多？一眼有色，没色才是换落花。Money Money， 给你想要的生活，没有烦恼，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显得特别，在花火车头脑清晰明确，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，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兑现妥协。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？五颜六色，每色才是温暖。颜六色，每个人的梦都有着意义，扮演的角色都不可代替。哪怕现在还是平淡无奇，终究有一天会出人头地。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？五颜六色，每色才是魂落魄。想要的生活，没有了烦恼，走遍了这世界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当然，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“读史有学问”的全拼603，“读史有学问”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 唱， 听，这是纵情高歌，听，这是轻声哭诉，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。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很多忙碌了一天后身心疲惫的上班族坐在地铁或者是公交上睡着了。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一名在地铁中睡觉的美女被网友称为睡觉妹，在自己手机带屏上显示需要让座请叫醒我。 工作做不完，经常熬夜加班工作，身体的免疫力开始下降，是时候给身体补充补充能量了。 对于精力不济、长期失眠不足、压力过大的上班族来说，我推荐一款地中海的一级品纯野生海参给您。它是生活在世界海洋优生地之一的地中海，是纯天然自由生长的，是三年以上的成年体淡干海参，而且是富含了赖氨酸、谷氨酸、精氨酸和甘氨酸等16种不同氨基酸的高档滋补佳品。而今天的价格也不贵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799元就能给全家人滋补3个月的野生海参，划下来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你这一盒只有200克的海参，会不会太少了呀？您忘记了一个概念啊，这是淡干海参，就像您在这个菜市场、超市里看到的干木耳一样，拿在手上啊是干绷绷、硬邦邦的，可是泡发之后，哎呀不得了，是海参食材，肉质厚实，口感 Q 弹，鲜美顺滑，而且是做法很多，炖汤、煮粥、爆炒啊、剁馅儿、炸，样样都可以啊，一点也不比这个螃蟹，现在这个新上市的螃蟹的味道差。 那是一只螃蟹至少40-50，一根野生海参才10几块钱。只要把淡干海参洗干净煮沸后，直接倒入在焖烧杯里爆炒凉拌一天一夜就好，煮粥炖汤多焖几天就好。总之想吃什么样的海参大餐完全由您来掌控，那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1425的朋友订购了2套啊，说马上就是重阳节了，是给父母来订购的。9726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老婆生2宝辛苦了，想给他订点海参补补。 可以啊，算算看2018年所剩不多了，为了明年能够有一个好身体拼搏，从现在开始就要打好身体的基础。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，7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咸鱼鲜海参，又要打好身体的基础。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，7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咸鱼鲜海参，就送价值298元海参焖烧杯一只。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